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吉、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还有我 Kathy。 在两高公布这个网络谣言500转的这个司法解释之后，第一个案例很快就出现了。不过呢，有一点特别的是，这一例案件中受到惩罚的并不是在网络上面转发谣言的网民，而是甘肃的一位警察局长。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件。好，大家说这个警察本来是想抓这个网络的谣言散布者，结果抓着抓着呢把自己给逮进去了。这也是中国式网络打击谣言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咱们今天就来关注一下。在甘肃天水，好，是潘啊，不是这个潘石屹的老家， 隔壁县， 对，隔壁县 。但是他好像没有在微博上注明说关注我的小老乡，就是说关注 潘石屹自己目标太大， 关注这个少年， 他已经不敢了。 好，咱们回顾一下哈，从事发应该是9月12号开始算起，张家川县的张川镇发生一起意外死亡事件。 是 死亡的这个人呢是当地的一个 KTV 里面的员工。那后来呢，警方就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尸体检验，认定的是排除他杀，他是这个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9月14号、15号，有一个网民叫做骚年少丸杜蕾斯和辉哥，很骚。 这个名字一听是挺90后的一个名字。 然后呢，这个辉哥他呢就在 QQ 空间还有腾讯微博，这新华社的报道啊，说是编造虚假信息质疑高某的死因，并且发布什么呢？说必须得游行了，煽动性的言论。他伪造的虚假信息呢被大量的转发，引发一些群众被误导参与聚集。这是新华社的一个论断。好，结果呢到了20号，网友就普遍关注了，很多的媒体呢也是争相去当地采访，因为刚才说了是转发500致刑拘的国内的第一例的案例。9月20号，甘肃省公安厅就会同天水市公安局组成了联合工作组，到了当地开展相关的调查核实，后来呢就由刑事拘捕变成了行政拘留。行政拘留呢其实也没关几天就给放出来了。 对， 放出来之后呢，这个辉哥他的真名叫做 杨辉，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杨，不是杨辉，还有杨什么的，总之他有两个名字，说以前在北京上学改过一次名字。一出来的时候呢，他爸爸就看见儿子好像低着个头，他说把腰板提起来，把头抬起来，咱没做错事儿，儿子你是很有正义感的。你看，这是他爸觉得儿子好样的。 这个90后少年杨辉身穿一件李宁的一件运动衫，上面还写的是 Make the change， 然后在右手剪刀手哈，这个放在他的这个长刘海黑框眼镜边上，构成了一幅 大 V 的手势， 构成了一幅少年中国大 V 的图景。好，这幅图片也是在网上人们津津乐道。大家说他穿的这件衣服啊，包括他的这个首饰啊，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哈。但是事件呢其实有一个180度的急转。开始呢是这位未成年的辉哥被这个刑事拘留，结果他出来了以后呢，有成年人就进去了。这个甘肃天水的这位张家川的公安局局长，也是 党委 书记哈，就被网友呢人肉搜索了。人肉搜索这次是铁证如山啊，有一个很直接的证据是发现他之前啊曾经被这个法院认定过有一个行贿上级50000元人民币的这么一个事实，还曾经呢滥用职权哈撤销过一起案件。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够坐在公安局长的这个位置上呢？现在还竟然可以这个行使，甚至是滥用第二次滥用自己的权利哈，去抓了这么一个初中生。这个事情一出了以后呢，甘肃省纪委就介入了调查，不仅仅是 调查这个公安局的这个事情，连甘肃省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县的县长及县委书记哈，也在官方的通报中列入了调查对象。 没错，你看很多媒体人就说这是一招什么呢？围魏救赵。 对。 然后呢，你看现在的官方张家川的回族自治县委宣传部，他们就向记者说，他说其实呢，这个公安局长白勇呢，白永强，他被停职呢和这个。跟原来的天水市的公安局副局长叫做史居平案有关，跟杨辉涉嫌寻衅滋事案没有关系， 完全的巧合。 但是网友呢就不依不饶了，你看这是白局长吧，接着就关心你们县里的行政大楼，你可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呢，你看你们县里大楼这么豪华，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是 他们这个县大楼门前的广场号称是有天安门广场的气势，然后上面还写了几个大字儿：稳定压倒一切 啊，这个都跟这张少年的图片一样，都是非常的有象征的这个意义哈。所以你看这整个事情哈，第一，这是两高司法解释五百转之后的第一例案件哈，发生呢，不是像之前薛蛮子发生在这个北京哈这样的这个皇城脚下首善之区，这发生在国家级的贫困县，可以说是一个小县城里面，甘肃天水哈。要不是潘石屹的话，我都之前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很多网友也在说，因为这个案子第一次知道甘肃天水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有趣的地方呢，他的这个涉案的人啊是一个少年，还是一个未成年人，16岁。所以这个我第一反应说，之前在报道比如说这个李某某案的时候，大家都说未成年人啊，这个要保护隐私啊，都是李某。那这个案子里面从自始至终大家都没有是杨某某的，都是直接就杨辉，这个辉哥就出来了。好，这个是少年不说，接着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审查的对象哈，到后面审着审着就发现目标转变了，这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一个网络的案例，大家的套路都非常的熟悉。怎么说呢，先去看县委大楼，第二呢看手表，第三呢人肉搜索。这个呢基本上三板斧下去你一定能够砍到什么，比如说这个县委大楼哈，这个县委大楼网络公开的照片非常的豪华气派。好，再去这个人肉搜索，这个县委书记啊，这个当然也不是他的错啊，长得白白胖胖，长得白白胖胖呢，这个下去视察，站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这个老百姓当中呢，就显得有点不太协调啊。然后再是去搜索这个公安局长，就发现以前也是劣迹斑斑，竟然还能够坐到这个位置上。所以这个三板斧下去，这个两高五百转的案件的第一案啊，就彻底就转向了。 所以就是你看，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套路，就是网民去这个网上反腐。可是为什么我们次次都能成功呢？ 真是。 所以就借用习总书记的一句话，打铁还需自身硬，你要是想来这个就两高的司法解释来对揪出一些所谓的在网上寻衅滋事的人，你首先你自己是要 这个不要急着邀功请赏，自己屁股先擦干净。 其实现在这个结果呢，我相信一个礼拜之前没有人能够想得到。你说当时事情刚出来的时候可可怕了，觉得哇少年，你看少年 小孩都抓， 小孩都不放过。首先他本来事情出来有几大争议，第一点就是你的这个内容上。我一开始发布这个说说嘛，就那个小孩说，我发布这个说说，我们找到了他 QQ 空间里面的原文。后来呢，没过多久就被删了。他这条是这么讲，他说：“社会难道真的这么黑暗吗？”张家川912杀人案已经过去了3天2夜，警察依然不作为，各大媒体也不报道，案发现场的监控设施齐全，但是群众到现在也不知道真相，而且呢，警察多次与群众发生争执，甚至殴打死者家属，无人出面承担责任，社会这是怎么了？难道说山西的那个小孩子被挖眼，各大媒体争相曝光，而这儿的杀人案却无人问津，天理何存？逝者安息，我们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的。通篇都是这个感叹号和问号，所以有人就说，其实他到底是在质疑还是在恶意造谣？你说他造谣，他也没有编那些什么特别特别那种夺人眼球的情节， 可能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就是他自己在接受南都的这个采访的时候提到说，在当天发的微博里面有一句说必须游行了，有这么一句话。然后根据事后这个当地的公安在对他进行讯问的过程中，好像关心的也就是这样一句话，你是不是有一个涉嫌号召大家游行啊。但是呢事实上 当天或者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在甘肃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生任何的游行， 嗯， 所以说你也很难说它真正的造成了什么在公共秩序上的这个 影响。它也就是有一个人群的聚集，不过还是南都，南都有记者就去采访了几位当时参与过聚集的这个人群， 是 他们就说我们聚集也不完全是因为看了他的一条说说，因为他说完之后很快就被删了， 对啊， 所以呢你就不能够完全按照梁高他的这个司法解释上，我到底是不是因为我说的话转发500次，结果呢就是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共秩序， 是 你没有办法去直接来造成这个推论，这一个是他的内容上， 嗯， 第二点就是你的数量上，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到什么时候起这个500次， 确500， 你这个数量到底精不精确哈， 嗯， 再一个呢就是他的身份， 对， 16岁的一个少年未成年人， 对， 你是不是立马就是对于这个 刑事拘捕，而且是这个我觉得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课堂当中被带走的， 嗯， 对，而且这个副校长先进来然后说而且他的手机是在他当时没有带在身上，然后他们被叫走之后立刻就有人把他手机拿来了， 嗯， 然后对查了这个手机型号之后就确认就是他， 嗯， 发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对，你不知道 一个初中的学生在课的就因为手机上发了条微博在上课的途中， 嗯， 就被警察给带走了， 对，然后同样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关注的目光都放在这位少年的身上，但是实际上因为同一件事情跟他一样的是发了一条说然后转发量比较高的是另外的一个也是他们这个县城里的一个18岁的男子，他到现在还没有被放出来， 嗯，对， 啊， 对，还在行政拘留， 还有人因为这件事情被行政拘留，好，我们先关注到的是这个微博谣言500转的第一案，好，是发生在甘肃省天水县一位初中的学生杨辉，好，这个在网络上发了当地的一个公共事件的微博，质疑当地的警察，质疑当中是不是有黑幕，结果就被行政拘留。休息一会儿，三立环新闻继续。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好，今天咱们来关心甘肃天水的这一位16岁的中国少年，这个梁启超哈在少年中国当中说，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这位甘肃的16岁少年他具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嗯，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在采访中哈，记者就问他说，你平时啊这个喜欢看什么书呢，哎，我喜欢看作文书， 这是一个中学生很正常的一个表现， 哎，好，上网一般去什么网站呢，上网一般是手机看人民网、新浪网、腾讯网这些，还特别提到人民网每天有一个类似于名人名言的，挺好的，哎，这是一位正能量少年啊，还是说这个听说你很关心时事啊，然后杨辉就说了，在北京的时候啊，他在北京上过学，说在北京的时候比较关注新闻，也和同学讨论，回到张家川之后就很少关心新闻啥的，要不是就是游戏啊，就打游戏，要不就是其他的，之前不是有砍小孩的吗，我也在微博上发了，说你们有什么权利剥夺他们的生命啊？以前在北京天桥上看到城管没收小贩的东西，我就想这些人都是靠这个吃饭的，不能把他们赶尽杀绝了，哎，我爸也喜欢看新闻，我们观点不一样啊，能够吵起来，哎，这个南都的记者接下来非常贼啊，说你怎么看薛蛮子被抓的事情，这个杨辉说让他直接面对镜头还拿那么长时间应该不行吧， 嗯， 再问你爱国吗，还行吧，不喜欢负面的比如贪污腐败那些，喜欢正面的比如官员为当地办好事啥的，哎，你看啊，刚才这一问一答， 嗯， 你抛开这个新闻背景，说他是一个所谓因为网络谣言中国被拘第一人的这么一个身份，他跟中国 千千万万的 千千万万，特别是在这样的这个所谓这个不算是农村也不是城市，可能23线城市这样的这个小县城的这个青年90后的非常典型， 嗯， 你说他要有机会他到上海去读书以后就是郭敬明， 其实他要得益于他爸爸，要不然他不是爸爸把他带去北京上学，他就成一留守儿童了，你知道吗，他爸爸当年都是在甘肃嘛， 嗯， 其实家里家境也不好，后来呢爸爸呢就去了北京开那个拉面馆， 嗯， 在北京的宣武区那个小学呢他是过了这个小学时光， 这个甘肃人都能够看兰州拉面是吧 you 然后读完小学呢，他又回到了甘肃。但是你说在这个皇城根底下待过的这个京城里面待过，多多少少不单的是政治味，甚至有点优越感 啊。那 你刚才是南都的给他塑造一个形象哈。你看记者专门去问他什么问题，但是我看新华社他挑哪一条呢，说他12年9月份曾经因为盗窃摩托车被公安机关查获，由于不满16周岁就没有给他处罚，这是新华社的报道。后来好像还是应该成都商报一个记者就去找了他爸爸，就问他说这个儿子以前有没有一些就犯事的记录，他说根本没有，你可以问他以前老师和同学，就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孩子整体的这个性格特点什么样子、 这个、 但是你看他的背景 是 确实很有意思，在北京读完小学然后回到甘肃县城里面读中学、 啊、 很多的不适应，他就嫌当地小学里面你看设备又差，老师呢、 嗯、 还动不动动手打人，他特别受不了、 啊、 他这在北京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 你怎么能打人呢， 就很多看不惯你看看不惯吧，就有可能导致这个情绪上有点不稳定然后就他爸爸又花重金给他买了一部 iPhone 手机、 哎、 你看都是 iPhone 惹的祸、 这个、 在路上拔刀、 这个、 路见不平就用 iPhone 拍下来了， 在当地估计有 iPhone 手机的人不多， 对， 尤其还是一个骚年人 对特别嘚瑟可见。 他这个其实他当时从北京回到甘肃也是因为不能异地高考的一个问题、嗯、所以回到甘肃， 是， 然后你看他的这个成长经历你就觉得就抛开他以前在北京的这些来讲，他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非常典型这样的人太多了， 就是青春期然后呢又有点小愤青的这个。我一开始在想是不是其实朱明奇当年就是一个高富帅版的杨辉呢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这个杨辉那么厉害你看这个杨辉我看了他的这个微博哈、嗯、就你看他这个微博还是怎么说呢，还是有一些江湖气的，这个有网友特意给他这个摘录说在橘子里蹲了15个小时叹号，我那个什么又饿又渴又困的我咋就那么倒霉呢，然后什么，然后就是这个微博上面粗口特别多，我这都没法读、嗯、 他爸自己都讲了，他说儿子就是口粗、啊、这点他得承认 是，然后在微博上晒的这个照片哈，也这个不是特别讲究，我看在 KTV 啊这个桌子上面一摞酒瓶子还有这个烟的这个香烟啊，然后这个也光着膀子哈，我估计这个出了这个拘留所之后这个打扮还是应该是特意整过的， 捯饬过 捯饬过 对一个县城的少年来说他算是比较讲究了，你看戴个黑框眼镜啊什么的、 嗯、对， 就是稍微是注意仪表的可能， 对， 让我感觉吧，你说这个少年他是不是有点这个青春无处安放的感觉， 不是谁不是我刚开始说了，我是觉得我16岁的时候也差不多就这样。 嗯，你如果是一个关心时事的，更何况他 我只不过16岁的时候没有微博，没有办法这 个。是那 个 时候没有，你没有地方去宣泄你的这种愤怒的情绪。 是、 嗯。然后呢，其实这杨辉在南都对他的采访里面也有一个，他提到就是说他觉得他原来在北京的时候、 嗯、 跟他去探讨时事的同学多一些， 对。 然后好像回到甘肃以后少了一些。 哦、 那也许他就把他对这时事这种关心在网络上去表达出来。 哎，真是哈、啊。 所以你看这一个少年成长轨迹，其实很多。你说中国这个现当代很多的这些制度啊、 嗯、 还有包括城乡的区别都能在一个孩子身上体现， 杨辉要是这次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你说他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觉得有很多种可能哈、 嗯、 比如说刚才他这个成长轨迹，如果说他以后去一个比如说又去北上广念大学了，哎，他要是有机会的话他可能又爱看作文书嘛，喜欢写两笔嘛，以后就成郭敬明了对不对，然后就发财了，要不然呢，哎，你要说他有一个别的这个一技之长，哎，他也有可能成为韩这样的人，那当然这个机会稍微小一点，更有可能的是以后什么呢，毕业之后挣个4-5千块钱在中关村群租当个程序员，然后呢碰上反日游行的时候就出去这个砸车了，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只不过在这个时候刚好给他赶上了这个当地的这个警察一招不慎就把他给逮上了，所以说变成好像今天这位中国少年变成了一个有一点这个悲壮的大 V 的这个形象，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有的人说哈，不要把他这个神格化，我觉得没错，这个是一个很平常的事件，他其实只是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少年当中的一个，他今天有可能遇上这样的事情，所有人都有可能遇上这样的事情， 对，他自己说倒霉，可能也有人觉得他是一种幸运，你看在年少的时候就给你上了这么一堂的课， 成名要趁早 哎，成名要趁早还真的是，你还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他是未来当然有无限的可能性， 以后可以找潘石屹 哎，但是你就这么一招这么一下把他抓进来，那过程不知道他再过 多年之后再回想起来心里什么滋味哈。 是， 倒是立马就有一个效应，什么呢？记者就问他，你后悔吗？他说我倒没后悔，但是就问他，你还会再发这样的微博吗？如果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儿，他说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呢，发还是要发的，但是要证据，空口无凭嘛。其实你说这个道理哈，大家都懂，空口无凭，要凭证据。就在这样一个少年，在这样的年纪，他有这样的震撼教育， 嗯， 你说有时候也会想想，他心里面到底会有一种不服气呢， 对， 还是一种因为恐惧之下而得出来的人生的道理。你包括记者去当地采访，就有问到他的同学，也是想还原他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哈。有同学就警惕性非常高，这要是记者，我先给你注册一个 QQ， 我 QQ 上我只加你一个好友， 单线联系，这是干地下党的节奏， 有过即弃的号是吗？ 而且 QQ 空间你必须是要输入密码，你才能看我到底写了些什么。我打电话给记者，我是用这个保密的，就是你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的号码，就非常担心。 90后太厉害了， 90后真是，所以你就会担心，你说这到底是给当地或者给90后的少年会制造一种什么样的气氛。 是啊，这个好像大家都是这个地下的在街头的一种感觉啊。所以你刚才说对记者有一些公开的访问，这位杨辉说，哎呀，以后什么网上发言要讲证据，我在想他心里所谓恐惧的这个成分有多大。想象这么一个场景哈，16岁的这么一个孩子，不大不小，一班同学上着上着课，突然冲进一群警察，在老师的帮助下把自己的一个同学给带走了。这种效应不光是对杨辉本人，对于其他的同学来说会留下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示范的效应，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警察在当地这个执法的时候，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当地的这个校长跟他的这个老师，包括这个所谓的咱们的这个关心下一代的这些组织哈，在平时财政预算上面都有编制的这些单位，他们在这个孩子陷入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在干什么呢？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警察去学校带走杨辉的这个方式就已经有问题，你出于至少保护未成年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你不应该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特别是不应该这样公开的去把他拿出来。 对，而且学校跟老师非常的配合。 对，所以就可见是这个整个社会对于这种公权力的这种恐惧是到了一定的程度。 所以就有这个有人评论啊，说现在杨辉在这个拘留所出来了以后啊，很多以过来人啊或者以大人的身份教育他，哎呀，说孩子啊，你以后要这个理性、中立、客观啊，要理中客啊，这个就要来。就很多人说这个成年人的世界是你们造成的，这个不是他的责任啊，你们这些人有什么有何颜面在这里一个成年人的身份在这边教育这么一个未成年人。今天他所遇到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都还是这些所谓成熟理性中立客观的大人们所给他给他造下的吗？现在却让教育一个小孩子来让他这个理性中立，这个真的是颠倒黑白。 今天看到人民日报的一个评论哈，很有意思，就是刚才你们说的那些，我就有一个感觉，什么吧，他本来这个法呢我是很明明白白的定了，但是我都想不到底下人到底怎么个执行。 是， 你说抓人，你说抓人，也许他真的是按照法条来的话，他可以采取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就包括他现在放出来，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张这个刑事拘留就是被释放的这样一封 通知书、 他连他们家住哪儿，就那种完全是私隐信息全部是放到网站上面。这当然你不知道这是他爸爸为了是证明自己的清白，是自己家人供出来的还是警方放上去的，但是你说至少说明双方都没有这个意识的。 是， 这一个是意识上面，二一个就是对于法条上到底熟不熟悉。你看现在一抓到这个杨辉的时候，很多的律师在微博上就立刻开始说，你首先是转成这个行政拘留的时候，对于未成年人根据治安管理条例是应该是这个不是应该把他抓进去的，你是规劝他就算了就放了，不会把他真的是抓进这个拘留所里面。 是， 二一个呢是律师要给他打官司嘛，就你必须在多少时间之内让他见到他的这个当事人，但是呢当地的这拘留所是不让他见的，所以你如果又是完全照搬法条的话，这又不合法。当时呢你就会 有这样一个感觉，他们到底是不懂呢，还是说故意刁难你？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不懂，因为其实有记者去现场采访，还跟当地的警方去聊了几句，就问到你看现在你看你们出了这么大事儿，这么多媒体来追访，他们一个感觉是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媒体对我们一个小孩这么感兴趣啊，这是为什么？我也感受不到京城什么样的气氛，当然也更加不知道你们所谓的大 V 在网上讨论些什么，不懂。 对， 但是说你们看啊，你说我们这个张家川县就是一个小地方，民警的这个人非常少，但是我们当地呢事儿也不多，事儿也不少，但是人又少，所以这个维稳的压力就巨大。但是呢，看记者这么采访，他也不是真的是北上广大城市很贼的那些，还很帮记者的，来我帮你拦个车啊，你上车，这辆可以了。所以记者呢就看到就觉得有又朴实，又觉得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大事。 这个是 人民日报今天这个评论叫什么？京是好京，可惜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对，我觉得往往是这样，就是他这个执法者的水平，特别是我觉得全国的这个差异是比较大的。 对， 结合你看，我们之前最初开始两高有这个司法解释的时候，我们可能猜想第一个被抓起来的人应该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微博上的大 V 吧， 对， 对吧？但没想到 大 V 们都精明得很， 对，但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子，而且微博它的一个每天的活跃用户大概有4000多万，但是呢，主要集中在北上广这些的大城市，就是说二三线城市是非常少的，所以其实就是当我们每个人就是做，尤其作为媒体人，你站在一个角度说，你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是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去了解一下，也许在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还觉得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好的，然后觉得这个社会是非常太平。 新闻联播的世界、啊， 你们那些人在闹什么呢？所以其实我想，那些甘肃的那些警察也好，或者是普通百姓也好， 他不明白， 那些公务员他没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你必须考虑到这个法律哈，两高作为他的一个司法解释，它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解释。你看这次甘肃，他虽然说有一些东西不懂，但有一些东西是懂的，转500条，这个可以适用于最新的网络谣言的这个司法解释，这个他是懂的。你所以看这种全国性的法律，它还是有影响的，它可以用这个来抓人的。 但是这个可显然是这个精神没学习好里面的一些细节。 好，我们但愿他是这个精是好精，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哈。三点话新闻，先休息一会儿。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是如此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 人情冷暖，当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在甘肃天水甘肃天水张家川的这一位16岁少年杨辉，好，年纪不大，但是在网络上这个名号挺响，自称辉哥。在这位辉哥因为围观了当地的一个男子的死亡事件之后，发出了两条微博，其中一条微博呢就说必须游行了这样的话哈，还有呢感叹社会黑暗，因为这样的内容呢他就涉嫌哈被当地的警方认定是触犯了这个两高最新的关于传播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他的这个微博的转发量是超过了500条，就被最初是刑事拘留，最后是转为行政拘留。当然在全中国网友的围观和人肉搜索三板斧之下呢，现在这位少年是已经得到了释放，而麻烦更大的是当地的这个公安局长，公安局长现在是处于一个被撤职的一个状态，而甘肃省纪委呢也是宣布对于这个县哈是进行一个审计。 嗯，那现在看到微博上哈，尤其是为他呼吁过的大 V 们，当然是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呢感到欢欣鼓舞，甚至是觉得自己这个在网上动员的一种胜利哈，也有给人这个冠上少年大 V 或者少年公民的这么一个称号。但是其实你想想看，就跟咱们之前讨论的，他也就是咱们身边，我想象 的 就是我很多的表弟们堂弟们，他也许就是这么一个形象， 是 只不过是凑巧我就有了这么一个 QQ 空间让我是发布了。而且他又有一个经历还算是比较特殊的，你说在北京在京城待过， 见过世面的， 也许对于社会时事呢就有区别于小县城的孩子们有不一样的关心。就是普通的90后，你说我如果我回到老家跟90后的弟弟们，他也许聊的不是社会时事， 对啊， 聊的是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 这个 但是他会跟你聊什么，甚至跟你聊初恋女友，我喜欢上我们班哪个女孩的，长得好看， 谁啊， 我决定为了她让我自己这个成绩再努力一把什么的，他会跟你聊这些你知道吗？所以你会觉得现在90后孩子真的是跟咱们当年成长的环境完全不一样，在他们脑中呢是没有权威的，就什么东西都已经被解构了嘛。你看你现在上网这么方便，基本上你老师有各种的负面新闻，你政府有各种的负面新闻，包括你的父母，也许我的爸爸是什么什么当了官，突然之间他下马了，或者说突然之间爆出 什么什么二奶啊之类的、 嗯、 我立刻爸妈的权威也没有了，所以他们、嗯、我在想会不会陷入一种更加混乱的一个价值观 的社会 的 价值在崩解， 没错 啊，新的价值也没有建立， 就他们在这个价值观建立的过程中、嗯、他们不知道该信谁了， 是 以前信的好像都被一些事情证明是假的是错的， 嗯， 这里面势必对他们这种青少年的心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啊、嗯，其实我一直以来并不是特别赞成就是强行的我们按年代或者按年纪来把这个大家哎，就是你就是八零后啊，你就是九零后哈、啊。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现在这个九零后他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网络， 嗯， 所以说他的成长的这个过程跟网络，而且网络现在也在变得很快，所以他的这个人的这个轨迹跟网络，中国特别是中国网络的这个形态的轨迹是一起在变的，这个是一个恐怕在之前比如说60、70乃至是80哈，这个早一点的这个小时候都没有网络、嗯、这几代人都没有具备这样的这个条件，所以网络世界很早的就干预到他现实的这个生活当中。 对， 比如说这位张家川的这个少年，他在16岁的时候就因为在网络上说了一句话成为了全国的新闻中心、 嗯、 这样的事情在80或者说在这个所谓 Web1.0 这个包括 2.0 的这个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嗯、 比如说类似的事情我们抛去这个网络这个媒介，因为一个小孩如果说在当地的报纸上说了一句话或者在公共场所做了一件事情，哎，被警察教育了拘留了，我想这个在全国所有地方每天都在上演，但是没有人会知道这样的事情，但在今年就有可能成为大家注意力的这个焦点，包括所有的九零后也在想说我在网络上的行动，哎，原来可以跟这个全中国乃至这个全世界的人有一个互动，所以说呢你要这样来说，你说他早熟或者说他很早的可以登上这个社会的舞台，我觉得也是说得通的。 我觉得这个影响力的问题确实是现在网络的这个肯定是跟我们过去的传统媒体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刚才说到这个标签化的问题，可能每一个人的个体的成长会受到很多其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是抹不去的、 嗯、 他们这一代可以说现在有一个感受是他们之前是被浸淫在这个网络的环境下、 嗯、 他们可能只是被动的，因为这个环境必须是这样对他去施加一些影响， 周围人都在用手机，你这必须。 那他们现在这一代有可能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开始通过像辉哥这样的一些故事开始意识到网络可以作为一种工具， 嗯， 作为一种他自我表达也好或者说是引起一些社会影响也好的一些工具，也许今后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嗯、对， 我觉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掌握信息有何等的重要和关键、 嗯、 对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影响， 嗯， 你看就现在你尽管说我不承认是按标签来划分各种世代， 嗯， 但是它确确体现在每一个世代你接触到信息有多少，体现在你在价值观区分的一个早晚上面。给我的感觉就是九零后他对于价值观的区分是越来越早的， 嗯， 就有的是那边有的是这边，你像我们立刻想起来九零后所谓的公民哈， 嗯， 詹海特， 嗯， 是不是， 对， 他是在上海长大的，在这样一个大城市，他以前也是在小地方出来，也是跟随着父母进入到上海之后才有 一些社会意识启蒙的非常的早， 影响到他日后的一些选择和出来发生的一些行为， 没错， 包括去年在反日游行的时候在广州很多的90后的少年、 啊、 他们也是看到爱国游行怎么能发展成这样呢、 嗯、 自发的去街上捡垃圾， 对， 或者说让大家要理性克制，于是南都周刊还做了一个封面报道叫做90后公民行动嘛， 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哎，你说中国以后的希望会不会就是会一定是铁定是落在这些孩子身上，当然如果你从时间传承来看、 嗯、 当然是这样的、 嗯、 但是它仅仅也只是一部分、 嗯、 而且你并不知道其他的人数到底是多还是寡、 嗯、 如果说这仅仅是一小部分的话，大家的信心我想应该不至于那么的充分， 是这个很容易让大家来想说这个香港很有名的也是中学生哈，这个黄之锋、 嗯、 少年公民年纪比这个辉哥还要再小两岁、嗯、他在这个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几乎是以哎自己的这个一己之力掀动了香港非常大的一场这个社会的运动，那你来比较这个环境在大环境上怎么样影响这个同样是两个九零后的少年，我觉得一个是香港的这个社会大环境还是对于你这样的行动是鼓励的、 嗯、 比如说你看事后对于黄之锋的很多报道啊，包括舆论的这个评价还是对他持很多赞许的态度，说你这个少年这个、 嗯、 这么年纪轻轻啊，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对于在甘肃的这个少年哎杨辉， 内地的很多舆论，包括主要是他身边的这个成年人的这个舆论，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不置可否，甚至是抱有敌意的一种态度。你不光说警察的这个手段，包括很多网络的舆论对他的一种评判，认为他的这个行为还是就是你看会出现去挖他的这个之前的，哎，这个人是不是平时喜欢讲粗口啊，之前有没有这个偷过摩托车，然后他的生活轨迹是怎么样，然后又要强调你要理性中立客观，内地的很多的90后他是不是以后能够成为所谓这个社会的希望，成为真正的这个公民运动的这个领导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去对抗这个成年人的世界。 所以根本就是每一个现在90后的少年，他都是一颗颗的种子，但以后怎么样去萌芽？ 但是我必须说，这个种子可能是活力很强，但是外面的天气非常恶劣。 没错，现在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外部能不能有一个更加宽松的、自由的空气和土壤，能够让这些种子们去茁壮的成长发芽。 是。好，这个说完了今天张家川的这一位少年，好，这个不管怎么说还是非常令人感慨，在这样的一个年纪至少在公开的这个言论中表现出来这个勇气啊，我想还是令很多成年人是感到钦佩啊，甚至是有一些汗颜。那在今天的这个全媒体的部分呢，咱们来关注到另外一桩事件，就是在上海南华早报哈，昨天的这个有一个独家的消息是说，上海即将开始的自贸区的实验呢，不光是在经济或者说在金融方面的实验，在电信方面也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突破，就是大家在内地很多地方都访问不到的，比如说 Facebook 啊，比如说 Twitter 啊，比如说这个 Gmail 经常上网不稳定啊，就是大家会说因为这个内地有一个网络的管制哈，这样的管制呢很有可能在上海的自贸区当中将会要取消，这个就好像让这个自贸区成为不管是经济上的特区，在社会上乃至哈很多程度上在政治上都要成为一个新的特区了。消息呢更进一步的指出，在上海自贸区的电信运营呢很有可能会引进外国的电信的运营商来参与投标的竞争，这个在中国是罕见的，非常少有的。 好，那么这一切呢会不会让各位哈，就是以后能够在上海这个自贸区生活的人有所谓的这个家的感觉，也是外界非常关心的。 这个我估计现在这个自贸区周边的这个房子啊，这个房价就应该开始蹭蹭蹭蹭就要涨了。好，您怎么样看待这个自贸区的这一项可以说是既有社会也有政治意味的实验？好，欢迎打进电话来发表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凤凰 FM 一键call in的功能已经开通了，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我把时间给燕婷。 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上海自贸区不仅仅是经济和金融的实验，也要在电信方面有一个大动作了。南华早报昨天的独家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上海自贸区很有可能将不设中国的网络防火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那些上不去的网站哈，都可以访问得到了。比如说 比较著名的是 Facebook、 Twitter 啊，这有个 YouTube， 然后 Gmail 也会变得比较稳定哈。那这样的这个网络条件呢，为的就是让恐怕主要是外国投资者，或者说 让老外们有家的感觉。 那当然了，你这个不会区别，因为你是中国人，你在里面就继续会被网络封锁。你只要 这是一个吸引的好招数， 对，你只要坐在了自贸区里面，你的电脑就是感觉不一样，好，让人想到了上海这个之前的这个租界年代，有很多，比如说鲁迅先生经常躲在租界里面写文章，有很多 不会被抓。 媒体呢就是在租界里面办报，这个好像是似曾相识哈。 那这些解禁啊，比如说像 Facebook、Twitter。还有一些比如说 YouTube 之类的捷径，会不会对我们目前有的国内的这些社交媒体，比如说像微博啊、WeChat 这些有冲击呢？ 说简单一点，其他的上海人都怎么办呢？ 好，我们来今天听听大家的意见。 好，首先是来自北京，好，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您怎么样看上海自贸区这个解禁 Facebook 跟 Twitter？ 觉得是一件好事，不过我觉得这对我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我可能我周围的环境还有工作的地方，其实 Facebook 这类的网站其实是一直可以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 嗯， 那如果现在有一份工作在这个自贸圈里面，你会觉得 您会觉得他宣称啊这个可以上到 Facebook 的办公室，这会是一个吸引您去工作的这个噱头吗？ 我觉得不会，因为其实现在其实来说，我觉得要上这些网站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办法的，但是噱头应该不会，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开放的话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 嗯，好，这个可能不是太大的好处啊，但是总比没有好，这是李先生看法，非常感谢啊。接下来来自上海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杨先生有没有考虑到自贸区里面去工作？ 我可能因为工作可能不太会过去吧，因为现在做的蛮好的事，对。 啊，所以这个会不会觉得在自贸区里面开放这样的这个网络限制，对于上海其他的从业人士不太公平？ 我们其实也可以翻墙啊，这个当然，如果不翻墙能够去享受那个国际应该有的待遇，其实也蛮好的啦。就希望能够以此为试点，如果慢慢。就这方面的可以放开这方面的限制，其实应该也可以的啦，我觉得是啊。 嗯， 那你觉得这种解禁是完全解禁吗？还是说还是有一点限制的，会有些过滤呢？ 它的解禁我理解，因为是在自贸区里边，就等于说是虽然是在境内，但其实享受的很多都是境外的一些待遇的，所以它是按照所颁布的一些条例法规，它是不适用的，基本上是以境外的这种处置去管理这块区域的。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啦。就有一些东西可能慢慢的可以开放，有一些可能就在自贸区里边去实行。 嗯，好，非常感谢上海的杨先生哈。我的理解就是这个自贸区啊，就有点像特区哈，在里面不管是法律啊，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啊，都会有一些改变。那其实在这个深圳刚设特区的时候，大家觉得跟中国的其他地方差别还是非常的大。 对，但那个时候只是经济方面的，因为网络还没有那么的发达和普及。 没错，好，这次的上海在网络上面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有墙和没墙的差别。哎，深圳的朋友哈，深圳的陈先生你好。 你好， 哎，陈先生，您怎么看在这个上海自贸区里面设了这个没有防火墙？您觉得深圳是不是也应该搞一个？ 其实我觉得这种形式上的意义还是挺大的，这个促进国内的这种即时通，就是开放国外的这种即时通信软件和社交网站。当然，我所在的企业是一家外资企业，我本身就可以上外网，所以这种开放对我来讲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通信环境和网络环境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积极作用的一个措施。 嗯，好，哎，咱们今天打进电话来都是高帅富啊，这个都是本身不在自贸区里面，都是可以上的，都无所谓。但是我跟 这个信息没那么急。 但是我跟大家说啊，这有一个好处，您的朋友要是去了自贸区里面上班，哎，你就可以比如说这个 Facebook 上这个聊聊天什么的。 那比如说以前啊，这些在中国是非常的这个禁止或者是严令的有限制的，那会不会自贸区这些往外面的一个扩散呢？会不会变得更加的自由呢？信息还是可以流动的吗？ 是山西的黄小姐你好。 啊，你好。 哎，您怎么样看上海自贸区的这么一项新的举措？ 我是这样认为，可能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现在看微博什么的，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东西特别的杂，然后我也在尽量的克制自己去不去过多的关注这些社交网络上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就算 Facebook 解禁了，或者说这样的行动，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可能不会再去关注太多了。 嗯， 就你觉得现在信息杂乱无章，已经通昏头脑了，已经不想再理这些了。如果更多的竞争对目前的一个状况来说 还是不要的好。 嗯， 好，非常感谢哈，山西的彭小姐，这个是应该是自己的一个选择哈，觉得可能解禁 了信息爆炸的时代已经 够多了，我已经看不过来了，还是节约点时间吧。那我相信会有的人觉得多一个选项也不错哈。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您说。 啊，我就说实话说。 您说。 啊，因为那个中国老百姓不明白为什么办自贸区上海是吧？这是最重要。 嗯， 因为我们现在是啊第二经济大体了，所以呢我们要坐庄在金融上是吧？为什么叫坐庄啊？就我们得开衍生品， 比 如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吧，我们不能自己玩啊，中行和建行玩是吧，我们得要需要大批的外资银行进来玩是吧，我们给他们国民待遇， 嗯， 老外来了你天天晚上看新闻联播征婚节目人乐意吗？ 征婚节目也许还是乐意的， 你肯定的，你要跟那个国际接轨，让人家能了解世界，了解家里的什么事儿，说， 嗯， 从这一点来说呢，我们给老外倒是超国民待遇了， 嗯， 为了中国经济呢，我完全支持政府这么干，是吧？ 嗯， 当然呢，这也有副作用，如果呢，将来有天大陆开放了，咱们那些听众啊、观众、环球时报读者。都不知道相信谁了，不利于统一思想，是吧？完了，最后呢，我就说的，我们不是高白户，我没有那些技巧，什么英文我也看不懂。我们当然希望看起来很容易，老百姓是吧？多数老百姓啊， 嗯， 是吧？所以我感觉那些高帅富有点自己显摆自己，挺无聊的，站的角度不一样。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赵先生哈，这个赵先生非常的谦， 每次角度都不一样， 谦虚哈。但是这个赵先生讲到说，现在这个上海自贸区是给外资很多的国民甚至超国民待遇啊，但是在电信的这个事件上，我相信很多人接下来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够给其他的中国人一个国民待遇呢？在这个自贸区的 周边， 这个防火墙解禁了，至少你说上海的其他人，哎，哪能呢？弄哪能呢？是不是？你这个网络总要大家要一起用嘛？我估计要卖大功率的这个 WiFi 设备，好，接下来会比较好卖。你在自己的办公室架一个大功率的发射塔，哈，就传播到别的地方去。 哎，可是问题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 WiFi 得到刚才说的解禁的所有的网站？哎，我觉得这个要打个问号。 这个大家 是不是你要刷一下你的外国护照上面的号码才可以进入到这个 WiFi？ 哎， 是这个管理的高招，啊，厉害！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三立花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